震动也未够响，闪灯多漂亮也未够想象，没法锁定那真相，用爱争夺理想。他跟他以后从没中奖，真心的对待爱便会膨胀，成就高低与修养。几方跟恶疾，报道里透风。